其实这首嗨咖呢是一首广告歌啊，但是闹中取静，有一种热闹过后的 relax 放松的感觉。整个编曲呢也是非常的舒服和摇摆，搭配热闹的歌词呢别有一番风味。当中唱到，快乐不快乐无关风格不风格，独特不独特无关资格不资格。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尽情的去释放你的快乐元素、快乐因子。当然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成为那个最独特的存在。不仅仅是穿着打扮上可以走很独特的风格，即便是看同样的风景、同样的感受，但是你带给自己的那种体会是不同的。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的开启旧金山之旅啊，也是跟随电影《蚁人二》来到了这个取景地旧金山。正式的开始旅行之前，延续刚才嗨咖的节奏，把那种快乐、把那种释放、那种舞曲的继续延续。欢迎吴建豪、方大同，蹦蹦 蹦蹦，感觉心跳强烈的震动，把小鞋带上紧启动，这双鞋子会带我高飞远走，我的双脚开始做梦，飞到城市的半空，看时间转动，有人忙着工作，有人忙寂寞，飞过了整个地球，找个梦想的入口，不需要导航，冒险一下也不错，穿上鞋就自由，自由说走就走，每个人都有梦， So let's just rock the night away， 穿上鞋就轰动，弄出我的风格，我会跳跳带你到未来，跳一跳，不用想不开，跳一跳，生活有百态，跟着梦的节拍，蹦蹦，时间的加速带着我飘走，开过了现实对的挫折，过完压车把这一切甩脑后，跳上更完美的节奏，飞出地球外太空，看时间停动，享受每分每秒，每秒都要，生活有各种节奏，音乐灌进我耳朵，你到底要不要跟我鞋子一起跳，穿上鞋就自由，自由说走就走，每个人都有梦， So let's just rock the night away， 穿上鞋就舞动，挡住我的舞步，我会跳跳，全世界为我心跳，跳跳带你到未来，跳跳不用想不开，生活有百态，重要的是现在， 带你穿过我的鞋，绕了一个圈圈，体验我的世界，来吧来吧 come closer， 陪你一起走，看要走多久，跑吧跳吧，生活是一场秀，每一只鞋每一双它的故事在写，每一花每一撇都有它的故事，朋友我认识很久，别停留跟我一起走， 穿上鞋就自由，生活有百态，重要的是现在。 可怜。 有没有忍不住的跟着这样的节奏，跟着这样 funk 的鼓点，一起不断的去舞动，不断的去抖腿？哎，副驾驶的朋友可能也会忍不住的想要一起来跳一跳啊！这首歌的歌词我觉得有两句写的还挺不错的，跳一跳不用想不开，把所有的烦恼统统在刚才那一跳的过程当中全部的甩掉，跳一跳生活有百态，所以有些时候呢不用太纠结。这首蹦蹦来自于吴建豪2016年的专辑《音乐不羁》当中，当然是他和方大同共同合作的，方大同做的曲，而且包括我们刚才所听到的那一段 rap 部分的歌词呢，也是方大同自己来填词并且是演唱的。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去到了旧金山的一个书店，这个书店其实是在一处不起眼的角落，店名呢叫做城市之光。书店已经开了很多很多年了，你会发现现在世界各地啊，很多独立书店经营状况并不是很好，所以书店频频倒闭也是现在的一个常态。但是这家城市之光书店呢，却依然在散发着它的光芒。和城市之光书店相遇，就好像在与另一个世界的自己相遇一般。我们进去好好的看一看。进到书店之后，你会发现这里地上、地下一共有三层的空间。 堆满了形形色色不同年代的书籍。一排又一排的书架作为整个书店的墙面，色彩斑斓的书呢，把这里逐一的点缀好。墙上随处可以看见各种各样的标语，比如说 Have a seat， 比如说 Read a book。在一个城市的文化里游荡，寻找另一个自己。我们都知道，这生活当中啊，总会有些许的不安和需要我们妥协的时候。或许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只有文学，只有储藏的书籍当中的那种精神寄托，可以带我们走向另一个世界当中去。或许就像刚才所说的，你能在某一本书当中呢，找到一个真实的自己，这个真实的自己在跟你诉说着和你同样的故事。翻阅一本属于自己的书，让情感可以在文字当中进行表达，并且是深藏在你自己的心底。有时候看一首书，看一本书呢，你会找到那种共鸣感。那种共鸣感呢，就像是在音乐世界当中，此时此刻你听到这首作品，非常的切合你当下的心情，那样的感受非常的自在。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很有意思，来自于许慧欣，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前面有两段在你耳边耳语这样的部分，我觉得还挺好玩，大家听听看。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你，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你是我的快乐。 好了，跟随这样的节奏，让自己的心情飘起来。 风轻轻吹，像你的情话穿过耳边，海浪也渐渐 很轻快的曲风，许慧欣甜蜜的声音在这首作品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听得出来吗？这首作品已经是14年前的歌了。2004年，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特别是一开始的时候，许慧欣在你耳边呢喃的那个声音很好听。有人说中间的那个 rap 部分好像有一点违和感，但是见仁见智喽。前一秒可能你还要轻轻的为他唱首歌，下一秒你就会发现你们的爱情好像突然间变质，不爱了。 关注着时间倒转，当我们再次遇见，怎样的表情最适合隐瞒？我依然爱你很深。再多看我一眼，别试探我真的感觉，我怕忍不住又会走眷恋，你连背影都温柔，不爱就转 这首《不爱》收录在陶喆2006年发行的这张专辑，很多人很喜欢的《太美丽》当中，不是他自己作词作曲，旋律非常的简单，但是却把爱情当中受伤，曾经很相爱到不爱这个过程当中，内心的种种的咆哮、不满、种种的委屈、种种的无奈，诠释得很到位。接下来我们继续延续这种情绪，下面这首歌曲来自于顺子，歌名叫做 I'm Sorry，仿佛是在对不爱做出一个回应。 常想起你和我那段爱情，我总掉入深深的沉默里，我很久没有流泪的勇气，是距离。I'm sorry， 也许是怕泄露了原因，已经过了那么多个冬季，不应该还惦记着 爱情太复杂，明明很相爱的两个人却要假装说不爱。刚才我们听到了陶喆的不爱，是站在男生的角度对于爱情的终结自己受伤的感受。然后呢，我们又听到了顺子的 I'm sorry， 女生会站在女生的立场说对不起啊，我是那么的爱你，但是我就是因为太爱你，所以我们两个人不能在一起。很多事情真的是说不明白，可能只有当事人才能知道吧，或许有的时候当事人也不了解。 OK， 说到爱情的问题，好像总是觉得说不明白说不清楚，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好听的作品吧，不要再讲这些讲不清楚的东西了。下面这首歌曲来自于火箭少女101撞。 20年风雨路，20载民歌情。最美好的歌声从天下民歌眷恋的地方，跨越千山万水，穿越森林湖泊，来到您的耳边。9月23日20点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联合音乐广播协作网为您现场转播2018第20届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晚会。

最后唱的 Secret 香水是个秘密哈，香水呢是美丽的，是迷人的，可以让你瞬间变得高雅，瞬间变得非常的绅士。但是香水同时也是让人费解的，有的时候你不明所以，不知道到底是因为香水本身的香气，是因为那种假象，还是因为那种习惯让你开始并且是依赖上了香水。来自于拉拉徐佳莹作词作曲的香水呢，收录在她2010年的专辑《极限》当中。这首歌曲呢，特别找来了范晓萱作为这首歌的制作人。歌曲当中夹杂了一些爵士的味道，也是把香水的那种迷离、那种扑朔、那种优雅给营造了出来。11:37，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随电影《蚁人二》去到了旧金山。前面呢，我们去到了书店，接下来时间当中呢，我们可以去博物馆当中好好的看一看。不过来到博物馆之前呢，我们还是先在音乐世界当中再沉浸那么一小会儿。不受控的，身体又会忍不住的左摇右摆。想象一下，你现在行驶的路上不是北京的大道，去到的你理想当中任何想去到的城市，想去到的地方。左右两侧包括前方，你能看到的风景都不再是你熟悉的。哎，这个楼怎么那么高？哎，那个建筑怎么如此的奇特？ Let's dance， 跟随攀高峰开启我们这趟想象之旅。烦恼，所有的睡不醒，所有的不想清醒，所有的所有，在 funk 的节奏和鼓点当中，彻底释放出去。这是潘高峰的 Let's Dance， 歌名很简单，一起跳舞，但这个 dance。可以让你所有的思绪自由的飘动，自由的旋转。 各种灵动起来。音乐就是这么简单，想要就来。说现在听 funk 有点复古的感觉，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当你把音响声音开得够大，当你沉浸在 funk 的节奏和鼓点当中去的时候，你会忍不住的真正的爱上 funk。OK， 彻底放空之后，我们就可以正式的开启我们的博物馆之旅喽。把大脑当中的所有的那些复杂面全部的扔掉，然后通过博物馆当中的所有的新鲜刺激，带给自己一个全新的补给。旧金山呢，是一座颇具艺术气息的城市，其中不乏一些大大小小的博物馆。联合广场还记得吗？我们在周一的时候去过。位于联合广场附近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呢，是其中人气最旺的一个。这个博物馆在1935年的时候就成立了，当时呢是美国西岸第一间艺术博物馆，而也就在不久之前呢刚刚进行了扩建，馆内现在有很多标新立异的作品是值得观赏的。比如说有一幅画必须距离非常远的距离啊才能看出人像的黑白轮廓，近看呢都是一个个各项细胞的彩色粒子。据说这幅画的作者呢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这样的巨幅作画想必当时他也是付出了非常多的心血，所以来到这个博物馆当中有很多新奇的作品等待着各位好好的去一探究竟。稍事休息一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马上回来。 十八年精工细作，五万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说回来就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前面我们听到了潘高峰的 Let's Dance， 接下来这种蹦蹦跳跳的情绪，我们跟随梁心怡走一走。这首歌曲新歌蹦蹦 太难了吧， 蹦 算了吧，你没才华，真是声音啊也都只是废话，敢做梦就该去想想办法，我讲有什么呀，这游戏太复杂，什么谎都要吞下，终于跟上就换方向，计划总赶不上变化，看我这小小的蚂蚁用大大的毅力把每一次的失败当作课题收集，不拉力和耐心是成功的隐形，我就差一根火柴就会爆，我觉得蹦蹦蹦蹦蹦心在跳，跳着一种奇妙只有我跟得上的舞蹈，蹦蹦蹦蹦蹦蹦这是宣告全世界都爆炸，因为我早已准备好了，而星星中的自在萌芽，像火箭大数十秒就公车上的脸该换了吧，这城市有个新紧张，也许当下你还在排行榜，但我的名字在往上爬，因为这小小的蚂蚁用大大的毅力 儿的失败当作课题收集，有劳力和耐心是成功的隐形，我就差一根火柴就会爆。我觉得蹦蹦蹦蹦蹦蹦心太跳，跳着一种奇妙，只要我跟得上的舞蹈，蹦蹦蹦蹦蹦蹦，这是宣告，全世界都往下，因为我早已准备好，进行中的自在萌芽，像火箭倒数十秒就要出发。我觉得蹦就不断向前冲，关关难过我却关关过，永远不妥协，比谁都坚决，微笑面对他们的任何考验。随着时间忽然发现，原来我离梦想一点都不远。我觉得蹦蹦蹦蹦心在跳， 当年的南拳妈妈的那首下雨天，到现在每一次下雨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脑海当中第一个时间营造出来的旋律就是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也是那首作品呢让大家知道的哦，拉爪梁心怡的声音是如此的好听。从当年的下雨天到今天相隔三年，即将推出全新专辑的拉爪梁心怡，刚才我们听到这首蹦蹦蹦呢，就是即将推出的新专辑千面兽当中的一首作品啊。近来呢陆续的可以看到很多的新作上线，这首蹦蹦蹦是上周的时候推出的，这首新歌呢是由小幸运的创作人 Jerry C 制作的，歌曲当中的编曲安排非常的精心巧妙，加入的声音和音效呢让歌曲营造出了一种复古又现代的氛围，整体曲风呈现出来的就像 Lara 本人一样，很可爱欢乐搞怪这样的一个少女元素。有很多人说这个动感旋律相当的洗脑，不知道你怎么样看啊。前面我们说到了博物馆，说到的就是位于联合广场附近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啊。这里除了有各画家的大作，馆内呢还收藏了各大牌摄影师的作品，非常值得爱拍照的你，哪怕是爱自拍的你去好好的学习一下。当然在馆内走累了，你也可以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小憩一会儿。小憩的休息区当中呢，中央是一个池子，漂浮在水上的碗会撞击出不同的声音出来，清脆入耳。艺术呢，就是这么不经意间的碰撞出来，也许下一秒你也会有一个全新的灵感。下面这首歌曲注意咯，猜猜看这个声音是谁的，到底跟你印象当中的 Baby One More Time 的小甜甜布兰妮是不是一个人呢？Certified spec, run up in your home, lay a bad bit back. Nothing here to hide, want you 24/7. Keep you satisfied with your new obsession. I got what you want, I got what you need. Bringing up the fire inside of me. I got what you want, I got what you need.Satisfy comes up to the finish line. It's winner's time. Get what you want, I'm a certified special. Run up in your home, lay a bad bit back. Nothing here to hide, want you 24/7. Keep you satisfied with your new obsession. I got what you want, I got what you need. Bringing up the fire. started. Take a chance, let me roll the dice. No risk, cause you know I got it. Slide of hand, let me blow your mind.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张力十足的 What You Need， 除了刚才最后一句冒出来的那样标准的小甜甜 Britney Spears 的嗓音之外，光听这首作品你很难猜到来自于她的演唱。在小甜甜上一张专辑当中呢，她做出了很多大胆的尝试啊，包括音乐风格，包括语言上，除了会唱到英文当中，她也唱了西语，唱了法语。同时呢，在表达方面呢，除了大家一贯非常习以为常的小甜甜的 sexy 曲风，也尝试了比如说乡村的歌曲，比如说摇滚歌曲，当然唱法上也有千变万化。好吧，时间关系来到了11:53，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全程的陪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对了，关于旧金山呢，其实可玩的地方还挺多，所以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的前往旧金山，继续的各种走一走逛一逛。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听到的是万妮达 For You， 明天见啦，拜拜。 Feelless for you， 你让我灵魂出窍。 Boy I got some feelings for you。 想问电脑不能只是君子而已，我靠近你的棕色瞳孔里，哪怕全世界与我为敌，我已经沉沦，但我只能藏在心里。有些话我不能说出去，我只有在心里 Dory me。体力燃烧，请把我留在你旁边。 Oh I got some feelings for you。 你就像看得见的风，我不能得到，我的烦恼只想毒药。我害怕我们没有可能，想得到你，跌宕起伏，想贴着你，划过你的肌肤，柔软的是你的嘴，藏在爱的瀑布，求求你来呼唤我，把我带到无人之处。